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回到第二节。那梁君彦的故事就是说，他在昨日呢就受到议员的质询，有两份文件公开了，就是说在英国的 Home Office 就 send 了两份文件给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9月30号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申请取消这个居留权，就已经被接纳的意思。问题就在于究竟 Home Office 是不是出了这一封信就代表他已经成功地再叫取消咗英国居留权呢？咁样嗱，我攞个比喻，大家如果系有车牌嘅人呢，咁你基本上你系考完车嗰一刻你 pass 咗，基本上你就揸住一张住嚟住成绩表，即系有份 form 嘅嘢，究竟你揸住嗰份 form 你咁去揸车呢都似乎唔得㗎嘛，即系你个牌系运输处发俾你㗎嘛。同样地，如果你取消了个英国的居留权，是不是应该英国有个 department 去发一份 documentation 给你，是个 certification， 它是有个邮戳，即是它是有个官方的一个印鉴在这里的，就是告诉你听你申请已经被接纳hereby 这一份文件就是去 certify 你这个 condition 这样。问题就是说它那份文件呢就是这个 deputy chief caseworker nationality UKVisas and Immigration 嘅 Miss C.S. Hughes 所发出嘅，咁你话嗰份文件系咪正式嘅一个 documentation？ 咁原来喺个秘书处收到即系佢哋要求文件，又或者以往喺阿大舅 case 咧，呢份就唔系 official 嘅，因为如果系 official 嘅话咧，佢有另外一份文件有 check 嘅，咁呢份文件冇 check， 大家就去 challenge 佢，究竟呢一份文件可唔可以做一个 official 嘅证明咁样样？你揸住呢张立法会议员嘅卡片，可唔可以当身份证咁用啊？喂，又好似唔得噶嘛？喂，咁你系立法会议员，你出入立法会，你有尊贵嘅议员嗰个 badge， 咁系咪代表你系香港居民呢？又好似唔得噶嘛？咁原则上你张卡片，又或者你个 pass， 你都唔可以当身份证咁用啦。问题就系话，罗冠聪其实提出咗个好嘅比喻咧，选学生会，咁我使唔使 verify 你学生嘅资格咧？你唔能够话你递咗张 form 你就系学生噶，而家我要求你出示你嘅学生证，你有冇将学生证俾人睇到？而家就系冇呢张学生证，直至到大概四点钟咧，梁君彦就话佢喺邮局收到份包裹，呢份文件佢喺记者面前拆嘅，就系正式 certify 佢系已经喺9月30号咧就已经系取消咗居留权啦。咁老实讲，你话呢个系咪一个插曲呢？咁我都觉得大家系追求一个程序公义。其实杨岳桥都提出咗，就系话如果你呢一刻冇呢个文件，可唔可以将呢一个会议嘅押后 postpone 一个礼拜？咁一个礼拜之后你收到呢个文件咯，大家咪即系按住既定程序咪又再选过咯。问题就系话，当你冇呢一份文件嘅时候，你喺一个立法会秘书处严重失职，因为嗱呢件事你可以好早同梁君彦讲噶，吓长毛嘅讲法就系话，点解你一定要揾一个功能组别嘅议员去做呢个主席呢？喂，呢一样嘢我真系之前系疏忽咗，真系冇讲。长毛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屌你呢个立法会主席系需要有认受性噶嘛？你系咪最少都要有选票嘅支持呢？屌你！你系一个完全小圈子选举，一个功能组别嘅议员做呢个立法会主席，讲紧咗你系冇认受性噶啦！你连个立法会秘书处有啲咩程序要跟，你呢份 document 系可以好早攞嘅，系嘛？如果你系参选立法会直选嘅话，选举事务处已经系之前 screen 过一镬，保证你系香港居民，你先有呢个备选嘅资格。问题就係话你呢个梁君彦竟然喺功能组别嘅小圈子产生。咁於是就係话，当你 冇一個選舉事務處 verify 你係咪冇呢個外國 citizenship， 立法會秘書處又冇提你做呢一樣嘢，而你建制派亦都唔識提你做呢一樣嘢，先至要搞到哈六。OK， 問題就係話，當然就係話你冇呢份文件，又或者你根本趕唔切呢份文件嘅話 ，sorry， 你就算係選咗咧，我都有權去 JR 你，又或者我都有權去取消你個主席嘅資格嘅，即係我可以取消你當選嘅。即係而我相信今日嘅情況，比起好多人呢嘅處理手法可以唔同嘅。即係例如係咩呢，譬如如果呢個立法會係唔係所謂叫兩極化又或者分裂得咁緊要嘅，咁其實何不你咪投咗先囉，係咪你梁君彥話俾我聽呢一兩日會收到文件，又或者你下個禮拜會收到文件，你選完呢次主席之後你有個主席嘅職銜，但係你唔運用呢個主席嘅職銜，你交俾个副主席去 hold， 即係去 chair 啲会，又或者下个礼拜你提供呢份文件之前我唔开会咪得囉。大家喂大家 ok 坐低就 ok， 即係 ok 商量过得就得㗎啦。你点解要有一边我一定要呢一样嘢今日做到係咪，礼拜五可能有第啲会开，下礼拜三有第啲会开，又或者边日安排咗咩会，又或者我一定要好急住去做一啲所谓叫政治操作，我一定要有主席身份做呢个裁决，你要急住做呢一样嘢，一个礼拜都唔等得。而另外一边冇办法啦，即係对于民主派嘅议员，立法会议事厅除咗喺个监察政府嘅地方之外呢，呢、這个已经变成一个抗争嘅战场。嗱，点解呢个立法会变咗个抗争嘅战场呢？大家其实系冇妥协嘅空间嘅。咁所以呢我真系噏唔出接阿梁家骝做医学界议员嗰个所谓叫唯一嘅中间派叫咩名，我真系噏唔出。但系真系 sorry， 当呢个议会变咗个抗争场地，你系只有喺抗争嘅一边，喺高墙嗰边，又或者你喺鸡蛋嗰边，即系当你话俾人听你唔參與任何抗爭，咁我真係睇下你嘅支持率喺邊度嚟。即係當然你喺一啲叫專業嘅議題，代表你業界嘅利益嘅，你我覺得你嘅意見都係非常之有份量嘅。但係喺一啲關於議程嘅問題，好明顯保皇黨就係着重去點樣操縱呢個立法會入面嘅規章，一啲議程點樣可以令到少啲议员去拉布，又或者少啲议员阻鸠住佢开会。喺呢一啲大家要着重议事规则嘅时间，你系冇中间期。你可唔可以话俾人听？大家唔好嘈啦，开捻咗会先啦。阿茂听你讲嘢咩？即系我都觉得呢一样嘢系大家被逼嘅。即系好老实讲，无论我系公民党又好，无论我系人民力量又好，无论我系青年新政又好，即系我觉得作为一个代议士啊，佢系有佢嘅职责。OK， 佢係要开会，又或者大家都有个不明文，即係不成文嘅规定，係要保持呢个会议能够畅通咁进行。但係 once 我界定咗所有议事程序呀，或者所有议事嘅题目都必然存在呢个抗争呢，我只係可以把握呢个抗争嘅机会，我冇得揀。即係呢一样嘢係个社会逼成我咁嘅。而呢一样嘢我觉得楊岳橋係唯一一個人喺今日開會裏面係話到俾選民聽，點解我哋要今日去為拗而拗。Sorry， 因為立法會係香港人唯一一個抗爭嘅地方。點解人民力量過去四年呢個抗爭係重要嘅？點解我唔同意教主話呢啲抗爭係鳩抗爭，係喺度鳩拉 ？Sorry， 呢個係唯一一個戰場，我哋係唯一一個可以緊守嘅崗位。OK， 所以我哋要把握呢个系市民对我哋嘅期望，即系当然就系话有好多人唔把握呢个机会啦。阿史崇文把握呢个机会咯，咁你可以做得啲乜嘢呢？呢四年你系咪乖啲留喺度坐，即系坐喺度开会呢？即系唔好话俾我听呢个议事堂系帮你宣扬啲咩理念，嗰啲理念系空讲，系空谈的，系冇内容的，系咪？喺一个咁捻发达嘅资讯发达嘅社会，我唔明白。你点解会有一个 idea 你讲出嚟，你一定要喺议事堂讲。即係除咗你话你要动用一啲议事程序去帮你自己去达成某啲政治目的之外，你所有理念你都可以出面讲。你既然喺出面讲理念讲到有人支持你入咗议会，其实就已经系你已经达成咗你嘅目的。你入议会其实就系要求个议会 可以按照住你嘅意见有一个实质嘅改变，例如你要提出一啲议案，甚至乎你去监察呢个立法会，甚至乎你觉得有啲恶法你系唔可以俾佢通过嘅，于是你要喺议会入边抗争，呢个系你去选举嘅根本原因。你唔好同我讲你带出一啲乜嘢所谓叫做意念嘅概念，即系唔好再喺度迷惑选民。杨岳桥讲得非常之清楚，即系 which is 我同意。你是每一个议员你都有一个责任去告诉香港市民听，为什么我们 desperate 要走到这一步，在个议会里面用这么多时间用这么多人力物力要掉低一些这么重要的议案不去讨论，而去讨论这些所谓叫规程问题。因为香港是香港，香港不能同大陆，大陆可以不按规程不按规章办事，香港不能得。这个就是原因。另外一样嘢好紧要讲嘅就係话，当你见到每一个议员都喺度用佢嘅方式去阻止议会继续进行，又或者阻止你某一啲议员去通过一啲恶法，又或者抵触你原则嘅一啲程序，又或者一啲政策嘅时候，你民主派有冇需要做一个联合抗争，是大家去有一个同一目标同一底线的行动呢？这个是战线的设定。你会看到今日就好明显，如果四点梁君彦不是收到那份文件，梁耀忠根本是完全没有办法叫停这个会议。如果是所有泛民议员都是用尽他的时间，又或者在那个规程问题是不限时间发言的话，你起码可以拖冧一日会议。我不相信这个会议可以无止境地开下去。OK， 大家唯一一样东西可以做妥协的就是说今日不搞住，下个会期先搞。又或者你今日选完之后你不執行你的主席职务，你不运用你主席的职权。这些大家是可以争取的地方，所以大家都要有一条相同的战线去逼所谓叫保皇党的人屈服。这个是站在大家是同一个抗争立场的一个 agenda setting。问题就是说，当然今日所谓那个叫规程问题，大家问的嘢可能你有你问我，我问是吗，亦都有人觉得今日清政表现好好，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表现好在哪边。其实他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这件事。第一，你的 return 是什么？第二，你改变到不知什么？第三，你又再一次食言？第四，你两条无耻的清政政棍，你竟然好意思就是由泛民帮你保驾护航，在保护你两条人渣。你都是站在出面的，是阿肥来的，是慢必来的，是长毛来的。长毛被你闹到只狗咁啦，青年新政。你有没有踩过人台啊？你有冇叫你啲狗咬个长毛啊？长毛敢嚟喂你班友，屌你真系，你好意思嘅？你两个契弟，情何以堪四个字？即系当你两条友要一啲泛民，要一啲左交嚟保护你，你好意思嘅？姑且唔讲呢一样嘢，问题就系话你高调咁向外界宣布咗。又或者你根本喺个 DNA 里面你唔会同所有泛民嘅政党去合作。咁我想问下你，如果真係他朝有日有条共同嘅战线係要守嘅，即係譬如23条例如政改，你可唔可以高调咁话俾人听，我唔同你合作，所以我开会嘅时候我走撚咗去。又或者我唔支持拉布，唔帮你拉布，我觉得係够拉，咁得唔得？即係好老实讲，唔係话要乞求你几个人去支持嗰一票，而係话大家需要有一条底线，大家都要承认嘅。23条政改两样嘢就係大家需要认同嘅一条底线。而家你话俾我听，议会抗争你唔知参唔参加，议会里面嘅议题嘅底线系乜你唔捻知，每一个议题嘅原则系乜嘢我唔捻知，议会嘅目的系乜嘢我又唔捻知。你只是负责去宣传你的理念，那我真的不能知道其他泛民的议员可以怎么样帮到你两个奇怪。你有没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大家一起去 roll on block 的呢？即当然就是说一些民生议题，我不觉得有 呢个消亡子嘅空间啊，即系我唔觉得大家喺呢啲民生议题上边需要有啲乜嘢，有啲咩承诺？问题就系话刘小丽有原则，朱海迪有原则，姚松炎有原则，罗冠聪又有原则，清静你两条卵样有冇原则？热狗你只郑松泰有冇原则？你三条卵样系冇原则，因为你三个系一个无耻嘅政棍。是冇 integrity， 咁所以问题系，当你系做人冇原则嘅时候，其他泛民觉得你系一个可以合，即系有一个议题或者有一个行动，大家系需要有默契嘅。即系我成日讲，泛民系唔需要大团结嘅，最紧要有默契。默契系咩呢？起码我知道你的原则喺边度。大家原则就算唔同，系嘛？又或者大家的底线唔同，可能有啲议题大家嘅收货嘅底线唔同。咁唔大问题，问题就係话我需要知道你会点样抗争，又或者你会点样争取去令到呢个议案变成一个你都接受到嘅一个议案，而大家觉得可以呢一样嘢行前一步。有啲嘢可以你接受到我接受唔到，又或者我接受到你就接受唔到。大家可以对立㗎，可以唔同意㗎。问题就係话我知道你会拉布，咁 OK 啊，大家一齐拉囉。但係或者你会，我会知道你唔嚟开会嘅，咁我会知道就系话，如果我安排人手要拉布，或者我做啲抗争嘅时候，我唔好理你几个。问题就系话，我唔知道你呢几个人几时企喺我呢边，几时企喺对面啊？有啲议案系要过半嘅，要大家喺度一齐投票嘅，我唔知道你喺乜度，我点样安排啊？系咪？有啲议案系要可能就系在席议员过半，好似我先咁讲嘅，我真系要数票嘅。又或者有啲嘢你唔喺度，你唔投赞成就 OK 啦。喂，即係好老实讲，即係大家有个预算都好啊，即係大家有个尊重都好啊。我明白有啲听节目嘅朋友都会觉得万必点解要数嗰两隻嘢啫。屌係咪，我就係鍾意督喺你两个组隔。我就係摆你明半㗎啦。你一个喺头房，一个喺尾房。你有啲咩你咪行出去出面囉，你唔好经过我间房。即係我觉得万必系一个面面俱圆嘅人。佢要同嗰两个人有一个基本嘅尊重。即係在於佢喺入面有一個議席，又或者有啲抗爭嘅時候，佢真係可能覺得即係容許我咁講啊，有啲人真係天生嘅性格就係與人為善嘅。咁萬必覺得我今次傻咗你一鋪，下次你可能有啲咩嘅時候，你知會我一聲，等我好有個預算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合理嘅安排，又或者一個合理嘅思考。但係好老實講，即係我希望萬必呢一次嘅判断系啱嘅咯。如果个议会里边系成日有三几个人，你唔知佢原则喺边，你又唔知佢点样开会，你又唔知佢可唔可以同你一齐去抗争，达到某一个目的。最捻怕就系话，我哋大家喺度拉紧布，你就反对拉布，甚或乎就系话，你用一啲方式，又或者你用一啲行为反对我去拉布，反对到一个程度就系话，你做一啲 dirty work 唔俾我去开会。喂，大佬你真系个敌人嚟嘅，即系呢系边个做嘅嘢？热狗做嘢咪就系咁咯。我讲无数咁多次啊，呢个唔系一个政见嘅问题。你可以支持你香港独立，你可以支持你咩本土思维，你可以支持你咩城邦治港。问题就系话我有我做，你有你做。热狗同埋城邦派喺过去几年对泛民主派嘅攻击，系一个现实嘅攻击，系一个实质嘅攻击，唔单止系一个言辞上面嘅攻击，甚至乎佢会恐吓，佢会吓嗰啲人，甚至乎发动咗网上嘅言论，去令到有啲人收声，直情捻就系红卫兵嚟嘅。现实嚟讲就系围长毛咯，长毛喺边度围到佢喺边度咯。现实嚟讲就系 back mouth 佢咯。呢啲唔系政见问题，呢啲系实质上攻击紧一个民主派嘅议员。当你喺个立法会嘅议事厅，你有一个策略，你有一个行动想做嘅时候，你身边又唔知边个攻击你，即系当然建制派攻击你嘅，咁啊好捻简单，你会防佢噶嘛？你知道佢套路系咩噶嘛？问题就系话有啲唔按章法嘅人喺你身边，佢坐喺你隔篱，咁我真系唔知点。即系我唔知点解，可能晚必准备咗一啲嘢嘅，突然间 office 部电脑唔见咗，突然间可能有杯茶倒捻咗落部电脑坏咗，编唔到嘢，又或者啲文件孤本嚟嘅，嗰部电脑喐唔到咧就冇噶。哦，原来咁唔啱， 可能就是有一日梁仲恒过去呃水吹，倒捻咗杯咖啡落部电脑度，洗晒冇咯。我唔知喎、啊，大佬呢啲，我系咁捻小人嘅、啊，我系防人之心不可无嘅、啊，我系防到几个扑街嘅、啊，即系我点能够当你系朋友呢？一个立法会系唔可能冇一个阵营嘅一条战线喺度。你系对十个议题可能冇呢条战线，但系最少有一个共同基本原则系大家需要遵守，大家嘅抗争咧。先可以喺唔同嘅岗位恰如其分咁表达咗出嚟，即系去到梁君彦出去同记者解释咗嗰份文件，佢真系攞到份正本翻嚟，证明咗自己已经系放弃咗呢个英国居留权。梁君彦系重新再要求又或者梁耀忠系已经决定重新再开始会议嘅时候，有一样嘢仲未讲。突然之间佢又觉得自己唔适合主持呢个会议，将呢个主席呢就交咗俾石礼谦。即係呢个乜撚嘢人嚟嘅白头鬃。争啲唔记得讲呢样嘢已经兴撚到火屎咁㗎啦。即係唔系话你自己想唔想做丑人。头先我已经讲咗啦。有时点解你会做呢个主席，系因为某啲议员支持你。觉得你都仲可以恰如其分咁保持呢个会议嘅进行。问题就係话你而家公然出卖咗泛民，即係作为一个其中一个泛民超区最多票嘅人，我真係唔知点样同你啲选民交代。白头鬃，你仲要讲一样嘢，就係话你呢个举动有冇同事先泛民其他嘅议员去商量过呢？你交撚咗俾石礼谦，件事就已经係好如鱼得水咁进行咗啦，即係搬斗去第度开，揀开晒所有会冲会霸占主席台嘅人、啊、快快脆脆开会。咁啊当然个结果就係话喺泛民主派嘅朋友杯葛嘅情况底下，当然梁君彦嘅高票当选呢个立法会主席啦。其实仲有一个人喺议事堂入面，喺个会议厅里面抗争緊嘅，佢就係许智峰。我又系一样嘢唔明，点解你可以留低一个许智峰喺入面？你民主党嘅人应该支持佢呀，定还是系点样样呢？你系咪道义上你都要帮你嘅党友你喺入面，即系你其他泛民嘅朋友嗰啲咩陈志全啊、长毛啊，你信唔过佢，咁你都入去撑住你队友啊。你都冇理由话你几个黄碧云走撚咗去啊。我知你民主党其实好憎许智峰。係咪好多人都唔愿意所谓叫確立佢呢条民主党嘅抗争路线。我都知佢喺所谓叫区议会都瞓过唔知几多铺。咁你都要支持佢啊。连你自己党入面嘅朋友你都唔支持自己党友嘅抗争。咁你讲咩成个泛民阵先呢？头先差唔多用于一节时间，就係讲成条泛民阵先需要有啲咩原则大家需要遵守。咁如果你嘅党友决定呢一刻真係要去霸占主席台或者出去扫佢场嘅，你冇嘢做，你都要喺后面撑住队友，你唔可以走撚咗去㗎嘛。即係讲真嗰句，咁以后点呢？乜嘢就留低许智峰嗰入面冲，喺入面撑，咁整整下就变咗范国威㗎啦。咁民主党少一个人啊。即係讲真，我即係作为一个会睇新闻嘅人觉得好撚奇囉。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有机会嘅，你林卓廷，又或者你尹兆坚啊、罗建熙，你需要回应呢样嘢，就係真係许智峰有嘢，即係有行动，即係 which 大家係冇商量过嘅时候，你需唔需要撑你嘅党友，又或者点解你今日唔喺度呢？即係摆得明黑箱作业。即係当然啊，大家已经知道梁君彦係一个西环阴点嘅立法会主席，你点解揾阿大口狗去做？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大口狗咧，手腕好硬嘅，有啲嘢佢顶得住，有啲嘢佢系会硬住头皮，好似阿梁锦星佢都有啲嘢照过就过噶啦吓。咁啊，西环唔需要怀疑佢呢一样嘢。咁但系好坦白讲，第一日已经搞到咁，你系梁君彦，你会点做？我第一时间。你以后边个搞事我就赶撚咗你出去。咁我真係好友善咁问一啲 以往用慣呢一種方式，即係方式去抗爭嘅立法會議員，一啲民主派嘅議員，你真係要諗定後着，就係話，當以後一開會嘅時候，就已經二三十個保安、一百個保安圍攬住個主席台，主席台支咪係幾時都可以宣布投票，你去拉佢呢頭就剪，你呢頭衝佢嗰頭就趕鳩你出去。咁我想問，大家係仲有冇 plan B 嘅呢？哥迪奧拿冇 plan B， 咁就學神又冇 plan B， 以前莫耶斯又冇 plan B， 雲高爾都冇 plan B。咁我想問下泛民朋友，而家係咪一個適當嘅時候？你諗下 plan B 嘅抗爭係點嘅形式呢？咁當然就係話，我亦都相信有啲人係可以負擔得起抗爭嘅代價，即係我其實當然選緊嘅時候，我支持劉家雄，我就絕對唔會所謂叫做呼籲啲人支持羅冠聰啦。咁但係問題選完之後，我都覺得羅冠聰係有佢嘅 edge， 佢可以喺立法會裏面貫徹一啲抗爭嘅原則。咁我非常之相信佢比起任何鄭松泰啊、咩尤惠晶啊嗰啲咁嘅人呢，係睇得呢個議會嘅議席係最輕嘅一個，即係有啲需有需要嘅時候，你叫佢衝就衝，撞就撞，即係佢會拿捏到條底線嘅。即係當然有啲嘢可以更加好啦。問題就係話，我唔會懷疑佢抗爭嗰個綱領，我唔會懷疑佢抗爭嘅手段，我都唔會懷疑佢抗爭嘅決心咯。其他人我真係唔知，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你話我係朱凱廸，我冇每樣嘢同佢衝到正啊！我入去嘅係要爆啲官商鄉黑啊嘛！屌你呢头啊！全面抗争、全面拉布嘅时候，我话同你冲啊！喂，我系佢，我唔会咁谂、啊。我系陈志全，我就会。陈志全有义气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唔系朱凱廸有冇义气，即系呢一刻讲唔埋。咁但系问题，我始终觉得就系话，当你第一日开会咁嘅时候，即系你都要预计下，第时有 plan B 嘅时候，大家点样去分工合作？大家有冇一条战线可以遵守，同埋就係提防内鬼呢一样嘢好捻紧要。当你身边有几个梁仲恒，有几个游卫征，有啲熱狗喺度油泡琵琶半遮面嘅时候，唔该大家呢一刻就已经开始諗 plan B 是什么。好，下一集再见，拜拜。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緊嘅就係 HKPeanut.com， 我就係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